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在2017年啊，同学们肯定感受到我们北京的天更蓝了，空气更好了。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跟同学们讲一讲北京市政府为改善环境所做出的努力。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北京计划呢，今年在投入呢190亿元呢来控制污染，这意味着呢我们每年投入的钱的数量呢增长为5.9亿元人民币。那么这笔钱呢将用于控制煤炭、车辆和粉尘等污染，并支持农村地区呢用清洁能源来取代烧煤。所以说呢，我们北京市政府呢投入了大笔的这个钱来呢控制污染，同时呢还支持农村呢采用清洁能源。好，看看这句话用英文如何来翻译哈。 Beijing plan to spend more than 19 billions to fight air pollution this year. 首先提到的是一个花费哈， spend more than 19 billion 哈，这里面是190亿啊，就相当于呢19个10亿哈。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十亿这个词怎么来说呢？ billion billion。 好，这个词 Peter 老师给大家拼一下， B-I-L-L-I-O-N billion 19 billion to fight air pollution， 空气的污染。那么控制哈，他用的一个词呢是 fight， 去抗争，去抗击air pollution this year。 那么看看它每年增加的数额呢达到了5.9亿元。5.9亿，我们知道英文呢是没有亿这个概念的，所以呢我们最好用这个 million 这个词来表示这个亿。那么 million 我们知道呢它是一个百万，那么这个亿呢就相当于呢100个百万，所以这里面 5.9 亿呢相当于590个百万。所以英语呢它有一些这些数量呢对于同学来讲有一定难度哈，所以大家一定要习惯这种表示的方法。那么看看这个 5.9 亿翻译成英文是590个 million， 那么英文是 590 million， 590 million。那么看看这笔钱将花在什么地方呢？ The money will be used. The money will be used to control 这个词哈，控制 pollution sources， 一些污染的一些来源 source 这个词 S-O-U-R-C-E pollution source。 但是呢我们知道它的污染的来源呢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所以后面用了一个复数的形式 pollution sources such as coal vehicles and dust。 三个来源，一个呢是烧煤，用的是 coal C-O-A-L， 第二呢是机动车的污染是 vehicle V-E-H-I-C-L-E V-E-H-I-C-L-E， 记住这个词车辆哈 vehicle， 它呢是所有车的一个通称，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这个单词 vehicle and dust， 以及呢粉尘的污染哈。同时呢支持一些项目 and to support the project， support the project to replace coal， 替换这个煤，用什么替换呢？ with clean energy， clean energy 清洁的能源。这个词组呢我们在前几期讲过哈，替代某一个东西 replace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哈，大家再回忆一下 replace something with something。 北京市政府哈、啊、在过去的几年所取得的成就哈、啊、以及呢所做出的努力，近几年来北京一直在努力改善空气质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2017年北京呢将901个村庄从依赖煤炭转向清洁能源哈，那么901个村呢它原来呢是靠烧煤的，但是呢后来经过政府的努力改成呢以这个清洁能源为呢取暖的一个方式，并呢禁止呢50万辆老旧车辆上路行驶。另外在北京的六个中心城区和南部的平原地区几乎没有发生烧煤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大家感觉到现在这个天非常的蓝，空气呢也非常的清新哈。好，那么看看北京，我们说一直所取得的这个努力哈。Beijing has tried, try 这个词表示努力 in recent years to improve its air quality, 改善空气质量 ,improve air quality,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取得了成就哈，这个词组大家记下来 achieve result。 好，那么 Peter 老师把取得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A-C-H-I-E-V-E， 取得后面加这个一个结果一个成效是 result， R-E-S-U-L-T 合到一起是 achieve result。 In the year of 2017 2017 年 Beijing switched901 villages from coal to clean energy， 重大的一个转变哈，用一个词 switch， S-W-I-T-C-H， 它表示说从煤到清洁能源的这么一个转变。这个词啊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是可以看到的或者说用到哈，比如说我们把一个东西给它打开 switch on 哈，把开关打开或 switch off 这个词也可以用哈。 switch 它表示说一个转变一个替换，那么这里面后面跟的是介词 from A to B， 所以说它固定词组呢是 switch 然后呢 from A to B， 希望大家记住。同时呢禁止50万辆老旧车辆呢上路行驶，不让上路哈，用一个词叫 remove， 我们学过 move 这个词 move 表示挪动， remove 表示说拿走移走哈， remove half a million， 50万辆，我们知道英文啊它也没有万这个概念，那么50万辆呢我们看看它表示100万的一半，哎，对的，我们用这个 half 这个词来表示说50万辆就100万的一半。 Nearly half a million old cars or vehicles off roads。 好，这里面又出现了这个车辆这个词 vehicle， 大家想一想怎么拼呢？好， Peter 老师给大家再说一遍这个 vehicle 这个词 V-E-H-I-C-L-E V-E-H-I-C-L-E， 这里面这个车辆后面是 off road， 这个 off 是 O-F-F， 表示说离开远离这个道路，就表示呢不让这些车辆上路了。同时 almost no coal burning takes place in Beijing six district， 在北京的六个中心城区呢没有任何烧煤的情况发生。 no coal burning take place， 这里面是 take place 表示发生。同时呢我们再看一看哈，我们去年 PM2.5 的这么一个数值，去年呢北京 PM2.5 的平均密度呢为每立方米呢58微克，达到了一个设定的目标，比2016年减少了 20.5%。 同时啊北京计划今年投资超过670亿元用于环境保护，包括治理空气污染、水和土壤的改良以及垃圾的处理。好，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专业词啊，这个词啊其实我们每天在听收音机在看电视的时候经常碰到，叫 PM2.5， 它的英文就是 PM2.5 PM2.5， 同时它有一个平均这个词大家记一下 average average A-V-E-R-A-G-E， 它表示一个数，以后大家在学数学的时候呢也会经常碰到这个词 average， 比如说1和3的它这个 average， 哎，非常简单就是 2 对吧，所以呢记住这个词平均达到了是58微克。克这个词啊我们学过是 gram G-R-A-M， 前面再加一个微啊是 micro， 我们学过像麦克风一些小的东西微生物， 那么有一个前缀是 microgram 达到了58微克 58 micrograms per cubic meter last year, meeting target 完成了任务，比2010年要少了20.5%, 20.5% less than 2016. Beijing plan to invest more than 67 billion yuan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一个环境的保护哈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year in areas such as air pollution, 哈空气污染 water and soil improvement, 表示土壤的改善土壤的改良 improve 这个词我们学过表示改进的意思所以合到一起呢 soil improvement,土壤的改良以及呢垃圾的处理 garbage treatment garbage G-A-R-B-A-G-E garbage treatment 垃圾的处理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所讲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Beijing plans to spend more than 19 billion to fight air pollution this year It marks a yearly increase of 590 million yuan The money will be used to control pollution sources such as coal, vehicles, and dust, and to support projects to replace coal with clean energy in rural areas. Beijing has tried in recent years to improve its air quality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2017, Beijing switched 901 villages from coal to clean energy and removed nearly 500,000 old vehicles off-roads. Almost no coal burning takes place in Beijing's 6 districts and its southern plain areas. The average density of PM2.5 in Beijing was 58 microgram per cubic meter last year, meeting the target, and 20.5% less than 2016's. Beijing plans to invest more than 67 billion yuan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year in areas such as air pollution, water and soil improvement, as well as garbage treatment.那么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哈两位同学一位呢来自于北京中德学校的未来同学另外一位呢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邓瑞宁同学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未来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故事 Spring Festival Hello everybody My Chinese name is 未来 My English name is Claire I'm from Beijing Zhongde School in 5th grade class 1 The story I'm reading to you today is about the Spring FestivalThe Spring Festival is coming soon. The festival is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for Chinese people. It is on the first day of Lunar Year. It is also the day of reun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During these days, people would say Happy New Year or wish you to make fortune to each other. They would also visit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Children would be given red packets.Children would have more to eat and play than usual. Playing firecrackers is also a popular game for children. Spring Festival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in China. It is to celebrate the lunar calendar's new year. In the evening before the Spring Festival, families get together and have a big meal. In many places, people like to set off firecrackers. Dumplings are the most traditional food. Children like the festival very much because they can have delicious food and wear new clothes. They can also get some money from their parents.This money is given to children for good luck. People put New Year scrolls on the wall for good fortune. The Spring Festival lasts about 15 days long. People visit relatives and friends with the words, Have all your wishes. People enjoy the Spring Festival. During this time, they can have a good rest. The new moon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The full moon 15 days later. Chinese New Year starts with the new moon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new year and ends on the full moon 15 days later. The 15th day of the new year is called the Lantern Festival, which is celebrated on lantern displays and children carrying lanterns in a parade. The end. Thank you. 好，那么接下来的呢，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邓瑞宁同学的中文朗诵，朗诵的名字呢，是《年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二班的邓瑞宁。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春节。传统文化有很多，我最喜欢春节。传说从前有个叫年的怪物，他经常到村子里来危害人类，吃牛和羊，所以人们一心想除掉他。可是无论人们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赶走年。最后一个小孩无意之中点燃了竹子，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年被吓跑了，人们都很高兴。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个高兴的日子，就在每年的这一天放鞭炮，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以后又逐渐演变成了春节的这个节日。我每年都回老家过年，每年都很热闹。过年的前一天就是大年三十，也叫除夕，家家户户都贴上了春联，贴上了福字。有的人心灵手巧，把自己剪的窗花贴在窗户上，像降落的雪花，还有人把灯笼挂在大门上，张灯结彩，非常美丽。这天晚上一声声花炮声像打雷一样，此笔起伏接连不断，礼华映了个整个天红，像一朵朵美丽的花。放完了鞭炮，人们又抱起了又香又大的饺子，吃上了团圆饭，儿女们也都和父母们团聚，一边吃着热腾腾的饺子，一边精彩地看着联欢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2点，新年的钟声敲响。第二天早晨，人们起得都很早，无论大孩小孩都穿着新衣服挨家挨户的拜年，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嘴里说着吉祥的话。这种欢乐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农历正月十五。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你们了解春节了吗？ 那么 Peter 老师呢，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小鬼当家节目在春节期间一个小小的变化。小鬼当家节目当中的魅力中国和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两个板块呢，在春节期间推出了春节的专辑，介绍春节的风俗和相关的节日活动，欢迎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时间。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的题目是 Taekwondo，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Taekwondo.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的故事，一项运动，关于跆拳道的故事。What is your favorite sport?My favorite sport is swimming. 那你最喜欢做的运动是什么呢？我最喜欢做的运动是游泳。How about Taekwondo? What are the steps for practice Taekwondo?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跆拳道怎么样？练习跆拳道的步骤有哪些呢？你想知道吗？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aekwondo. Huh.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跆拳道。We dress, we go. 我们穿好衣服，我们一起出门。To Taekwondo. 我们一起来到了跆拳道训练馆。We stand, we bow.我们站好站直，然后我们恭恭敬敬的要行礼。 We step in now. 现在我们要张开双脚向前迈步，准备好做各种各样的动作的姿势。 We jump, we run, we have some fun. 我们跳，我们跑，我们去玩各种各样有趣的游戏。We count, we yell, we all kick well.我们会查数字，然后我们会大喊大叫着说吼、哦、然后呢我们踢的都不错。We hit, we chop. 我们会练习击打，我们会练习劈掌，砰。We fall, we flop. 我们练习背摔，我们练习背打。We look, we pick.那我们学会观察，我们还会学会挑选运动器材。We spin, we kick. 那我们准备好旋转的动作，我们踢啦。The kick is good. I bust the wood. 呵，那我们踢得不错，现在我已经把这块木板踢碎了。We box, we jab.我们练习打拳，然后我们练习刺拳，哈哈。We laugh, we gab. 我们会大笑，我们也会坐下来一起聊天。We stand, we bow. What fun! Oh, wow! 然后我们也会站得直直的，相互行礼，多么有趣呀！这说明他们要下课了，对吗？Now we go. Bye, Taekwondo. 现在我们要回家了。再见，跆拳道。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关于跆拳道的故事。故事当中，我们知道了练习跆拳道的基本步骤，比如说 stand, 站直 bow, 行礼 kick, 踢 jab,击打等等。那么现在就请你和爸爸妈妈一起做练习吧。我们按照书中的模样，爸爸妈妈说你来做，或者你来说爸爸妈妈来做，看谁做得更棒。别忘了拍个照片给这些动作留念，好吗？真棒。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好了，请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Question number on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aekwondo? 那你以前听说过跆拳道这项运动吗？ Question number two, what is the first thing to do before starting the Taekwondo class?那么在我们开始跆拳道课之前，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Question number three, do you want to learn Taekwondo? 那你想不想去学习一下跆拳道这项运动呢？ Question number four, what are the steps for practice Taekwondo? 那我们练习跆拳道的步骤有哪一些呢？比如说 stand, 要站直 bow,要行礼 ,kick, 要踢等等等等。那你都能回答这些问题吗？真不错。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小鬼当家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半，重播时间是晚上九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